比如说像子宫内膜癌、 嗯、 或者是其他的肿瘤等，这样的几率会增加、 嗯、 所以它的危害性还是比较大的、 嗯、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建议只要发现是这种病症、 嗯、 应该早期治疗，早期发现，早期治疗，早期干预，不仅对它的生育内分泌的改善有一定帮助、 嗯、 同时也对它的整体的改善是非常有帮助的、 嗯、 所以不能对这个病诊断以后不去干预它，这是不对的。 那我们怎么才能发现我们得了多囊卵巢综合症呢？ 从临床症状来说呢，大部分女同志会出现月经不调、 嗯、 或者是月经稀发、 嗯、 我们叫好就超过三个月到半年、嗯、她的月经都不来，然后大部分女同志会出现形体肥胖，还有就是皮肤呢比较油腻，另外呢还会出现就多毛，就是这个女同志汗毛比较重、 嗯、 但是呢她本人的症状不明显、 嗯、 不太突出、 嗯， 所以大家不太重视这个病，觉得我不舒服、 嗯、 也没有什么太不舒服的症状、 嗯、 所以也不会去干预它、 嗯、 但是通过检查，如果做激素水平检测或者做 B 超这样一系列检查、 嗯、 就会发现有病、 嗯、 所以还是需要关注，如果在临床发现这样的端倪、 嗯、 那么一定要建议他去做相应的检查。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说油炸的食品啊快餐呀、啊、都比较多哈，那我们经常的食用这些高糖的高油的会不会引发多囊卵巢综合症呢？ 那就是太有可能了。 嗯， 因为从中医来说呢、 嗯、 就是这种高油、 嗯、 高甜或者高盐这样的食品一定会损伤脾胃、 嗯、 损伤脾胃之后呢、 哦、 就会造成痰湿内生、 嗯、 同时呢和这个淤血结合以后变成痰瘀血阻，那么就非常有可能在这个女性的这个内分泌上出现很大的问题、 嗯、 一般来说如果我们在临床问这个病人的生活行为的时候、 嗯、 你就会发现她的饮食习惯会有这方面的因素，比如说爱吃麻辣的东西、爱喝奶茶，然后冬天的时候呢大部分女生还会愿意穿的裙子， 对、 这种寒凝也会引起，你说这个疾病的一个因素、 嗯、 所以我们下遗嘱的时候就会跟病人建议、 嗯、 啊，饮食一定要清淡， 嗯， 那么你要是已经是这个疾病了、 嗯、 那么一个是要注意锻炼身体保暖，另外一个就是生活行为，还有一个熬夜的问题。 嗯， 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熬夜、 嗯、 对，刷手机啊， 对， 或者干点别的， 对， 其实这个睡眠规律的破坏也会引起五脏六腑的平衡的失衡、 嗯、 那么也会产生诸多的问题、 嗯、 尤其年轻的女性也会产生内分泌的问题、 嗯、 所以熬夜它也是一个危险因素、嗯、 那您建议我们这些年轻的女性朋友哈，为了保证这个身体的健康、嗯、大概是几点入睡比较合适？ 从我们中医理论来说，子时是什么时候？晚上11点到1点。大家想想这个子时是万物俱静、 嗯、 人也应该归于安静， 对， 但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恰在这个时候非常嗨、 嗯、 喜欢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、 嗯、 是当时是挺高兴，但是后果很严重、 嗯、 长此以往那身体一定是会出问题的、 嗯、 那你阴阳你都给破坏了、 嗯、 在这个时候我们是阴主事嘛，你就要寂静、 嗯、 但是你现在是动一直在动的状态、 嗯、 那就是阳主事，阳不入阴、 哦嗯、 那么阴阳不就破坏了吗、 嗯、 但是从现代医学来说，这种长期的这种叫睡眠剥夺吧，也会引起很多很多的疾病，最极端的哈，就是如果剥夺他的睡眠一段时间也会引起死亡的、 嗯、 所以这个睡眠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、 哦、长期剥夺睡眠还会引起死亡， 对、 哦、 所以这个也是有极端的例子、 嗯、 所以不建议年轻的同志们这样去熬夜，除非工作需要，可能一段时间的加班熬夜是可以的、 嗯、 但长期的加班熬夜也是不可以的。 那有的朋友说，我确实不能保证晚上11点之前就睡觉哈、 嗯、 那我1点睡，我睡到第二天早晨10点。 时间长度没问题， 嗯， 但是时间的节点很有问题。 时间节点有问题。 很有问题， 嗯， 因为你想想我们的早上醒来的时候，我们的生物钟就会敲响、 嗯、 你赶紧醒来吧、 嗯、 该工作了、 嗯、 你该活动了，但是你这个时候还在躺在床上，跟你的生物节律是相背而驰，对身体也是有很大的影响。

所以这个总量还是非常重要的。你可以在早餐解决，也可以在午餐解决，晚餐你可以少用一些。晚上毕竟活动时间短，也很快入睡，它消化的时间就短， 对， 所以减少这个饮食量是没问题的。单独的吃某一种食物，因为我们还是在这种平原山区，不像是我们在靠海边或者是一个极端的一个地理位置，所以还是需要这种平衡饮食。 您刚才还说了啊，这女性朋友还应该加强运动。 是的，因为我们从体型来看呢，她偏胖，体脂过多，通过运动呢也会消耗一些这样的脂肪啊，或者过多的能量，然后使她的身体能够稍微瘦下来，瘦下来以后对她的内分泌的改善是非常有帮助的。同时运动对人的消化系统也是非常有帮助，它会促进消化，也促进吸收，就整体上它会进入良性循环状态。所以运动是也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一个手段。就坐那儿，我就不吃， 光靠节食减肥， 哎，这就太偏颇了。 对， 所以还是要有一定的运动。这个运动的方式呢，也根据个人情况。有人可以做就是强运动量的这种有氧运动，年轻人可以多做，但岁数大一点的人，可能要注意适当的注意。可能会涉及到膝关节啊，或者其他的脏器，可能不太适合做强烈的运动，可以选择缓和的散步、慢跑，甚至是做瑜伽、做做太极拳、八段锦等等其他类的运动，也能帮助这种身体的气血流通，进入良性循环。 我们说哈，很多的女性哈都会找您来看不孕症，然后从而发现了他们是多囊卵巢综合症，可能是在 B 超下观察的。 对， 一 个是主要临床症状就是她不来例假，月经很长时间没来了，那么建议她做 B 超的时候，那么 B 超的检查单它会提示你这个双侧的卵巢呢比较大，然后呢会发现超过十个以上的这种小的卵泡，就不成熟的卵泡。那么这些不成熟的卵泡一定会影响她的排卵，同时也会影响到她的月经，影响排卵以后她的激素水平就会失去平衡。 所以这时候才能发现哈。 对，基本上是要靠这个。另外一个就是也要看看这个血的激素水平。个别典型的人她的雄性激素会非常高，另外呢她雌性激素会比较低，但有一部分病人呢激素水平很正常，但是 B 超上是不正常的，所以也是要对应着看。 那么中医治疗这个多囊卵巢综合症还是比较有特色的哈，您都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帮着女性朋友来调节呢？ 是这样哈，我们这是病是病，看病呢它的有一个路径，就是一定要注意看女性的情绪。就大部分 情绪， 大部分女同志到了一定程度，她心思本身就比较缜密，愿意思考啊，或者想事。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她的压力是比较大的。所以她的这个情志方面的因素也比较多。所以我们开始可能会用到一些疏肝解郁啊，这样的一种策略，然后再和她做心理的疏导。可以告知她说你这种情况不是不可以怀孕，不过就是慢一些呗。治疗这个周期会长一点，就是让她放下思想包袱。这样的话反而使她的思想包袱一亮，她的身体状况就能有很大的好转，她也会配合咱们医生来进行合理的治疗。然后第二步呢就是要调经。我们说的调经得是从肾入手，中医认为这个精水出诸于肾，说白了这跟咱们西医说的那个道理是一样，就是你的月经来潮也是跟你先天因素有关。所以要把这个先天因素的这个问题要进行调理，从补肾入手。这样的话也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补肾，如果发现他的脾胃功能的异常，或者是食欲亢进，或者是饮食情况不是太好，也要调和脾胃。所以肝脾肾都要调，同时呢也要调和他的气血。气血的意思就是说治标的时候，如果他出现了淤血，淤血情况比较严重，那么我们可能用到一些活血化瘀的办法，或者这个女性长期没有来月经，也要用到一些活血的方法来冲击一下，是这样一个治疗策略。

让健康时刻相伴。